超过20人受伤。监察团体表示，自军事政变以来，大约有640人被捕。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叶韵仪啊，咁有好多长者咧都住喺安老院舍噶，可能都需要翻医院或者系诊所复诊。咁但系疫情底下啦，可能院友或者系家人都担心，而唔想咧翻去复诊噶，咁就需要早啲打去医院或者系所属专科同医护人员沟通一下啦，睇下系咪可以咧作出只系配药嘅安排。但系若果医生睇过病历之后都建议你哋咧按时翻去医院复诊嘅话，咁就要跟翻原先嘅约定时间翻去啦。同长者翻医院或者系诊所嘅话咧，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噶，带定多一两个口罩、消毒搓手液同埋咧消毒喷剂，因为有长者咧可能需要用到轮椅或者系其他辅助行动工具啦去帮手噶。咁啊，离开医院诊所同埋翻到院舍之前咧，可以用嗰啲消毒喷剂喷下轮椅嘅辘啦，或者系其他辅助工具，跟住换翻一个清洁干净嘅口罩，咁就可以安心翻翻院舍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今朝你听清晨上嚟，同平时都冇乜分别，一定系听到我嘅声音或者佩佩嘅声音啦。朝头早，不过喺我嘅呢个直播室嘅地点咧，我今天开始咧就转翻去喺五台嘅直播室啦。以往咧就系一台嘅直播室，喺四台联播嘅时候，咁啊，今次咧嚟翻呢一处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一个意思喺处，即系。恢复翻，希望系好似以前咁啦，一切嘅节目如常，喺翻你以前听嘅时间，喺边个台听啲咩节目？咁而家咧就系喺呢个个案开始都系每天嗰个数字都系稳定地啊，唔会好增多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咧可以一切如常，而都希望系咁咧，大家系继续嘅努力，同埋随住有疫苗啦，咁希望呢个嘅低潮嘅时间咧就慢慢。 随住我哋新嘅一年咧就过去啦。今天是2021年2月22号，农历是辛丑牛年正月11日。清晨时间5:09，气温19度。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在今世看， 王菲嘅约定，如果你同一啲人有啲约定吓嘅约会啊，可能已经系大家惯常去某一啲嘅地方或者某一啲嘅餐厅咁，以久而久之嘅时候咧，你同对方嘅就话，诶、哎、老地方见，然之后去到啊老位置啊，都系平时坐开嗰个位咧咁样样系嘛？呢、这个可能系一个唔需要约定嘅约定啊。刚刚的就是王菲的歌曲约定，是啦，我们不需要约定的，在星期一至星期六大家都会听着清晨上来。 今日咧天气方面系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温度大概25度，现时温度19度啊。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你比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自信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感作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绵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早晨啊！一觉醒来是第二朝早的开始，今天是一个上班的日子，星期一 放新年假都可能差不多都放晒了，有些人都是即是好迟才开工大吉嘛，扎定晒好日子。咁一来系择定好日子啦，二来想休息多啲啊，好啲嘅吓。咁啊，今日都系已经系去到呢个十一噶啦，正月十一都应该差不多啦，嗬。或者有啲人可能真系放到新十五都唔定，新十五咧就系呢个星期五啦。今日天气方面啦，华南地区普遍系天色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星期四风势会是较大，云量是较多的。咁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噶。咁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就今日同听日咧系今日就18至25度，听日就19至26度，哇，都真系几热下嗬。星期三咧最高嘅温度啊低少少啦，星期三预测系19至23度，星期四咧就系19至24度啊。打后九日的天气之内咧，都是大概19至20开始至25、26度之间。 这夜又在梦醒经过。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这夜多么的想你，再揭着从前赠我的笔记。星空远看，回望极远旧事，感觉仿似是一出出地。哦哦，温馨的主角是你，哦，伤心的主角是我，哦，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岁月在延伸，此刻想你。这夜又在梦醒经过，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哦哦，温馨的主角是你，哦，伤心的主角是我，哦，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在燃烧，此刻想你。这晚我若想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又想你。 星星的星光令我记起你， 这晚我又想你。 星星的星光令我记起你， 记起你，记起你。 星星的星光令我记起你。 刚刚听嘅呢一首系来自草蜢啊。你记唔记得起？记唔记起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岁月燃烧》？呢首歌咧，嗰时系应该改自日本嘅歌。记唔记得系边首歌？青山嘅。 跟着我已经多少年，朝夕相处每一天。如今一旦分离，真不幸前。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青山可爱的马》，咁以前听嘅时候咧都有听真啲嘅歌词，系好伤感嘅一首歌吓。佢同只马相依咗好多年，要分别啦，要离开啦。 呢首歌就改自原曲咧，喺1960年嘅时候，北海道出身嘅歌谣巨星三桥美智也。咁大概嘅内容咧，即系话祝你好运啊，系要好好保重啊，咁样嘅意思。咁咧就话本来咧就个主人咧系要忍痛咁咧系要卖嗰只马，系好依依不舍。就勉励佢啦，话俾佢听，嗱，你去到新主人嗰度咧，你要乖乖啊，你要听话咁样样，咁所以吓，即系卖嘅时候，的确嘅心情系好矛盾、好沉重，可能都系不得不做嘅一个决定。啊，歌曲嘅内容大概咁，青山嘅亦都系即系差唔多将佢翻译翻过嚟。好啦，接近啊5:30嘅时间，稍后会有新闻报道，之后再继续我哋节目。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回复正常。港铁指，昨日已经按计划完成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的相关工作，包括往红磡方向的架空电缆铺设工程和架空电缆走线的微调程序，并已经进行列车测试，确保运作安全。本港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说，源头不明个案一直没有大幅下跌，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和聚会。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红色小巴司机，他今个月18号发病，之前驾驶行走荃湾丽城花园、观塘、青山道和佐敦路线，同他驾驶同一架小巴的司机要检疫。其他患者包括一名销售员，曾经在油麻地和上环的周大福分店工作， 有少于10名同事要检疫。同其他个案相关的新个案有4宗和筲箕湾明爱乐义学校有关，初步阳性个案包括在长沙环福源广场一间物业公司负责资讯科技工作的员工，大约100人要检疫。另外一名培月员初步确诊，他没有在传染期工作。另外新增需要强制检测的大厦包括将军澳尚德村上信楼和慈云山慈政村正义楼。缅甸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示威持续，示威组织号召在今日发动大罢工。缅甸国营传媒发布军方的声明，批评示威者策划在今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是煽动无政府状态，将年轻人推向抗争，警告这样做会导致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表示，一直容忍和以最低武力应对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强调一直以合法和国际做法维持治安。示威至今造成3人死亡，月初在示威入面中枪，日前证实不治的女示威者昨日出殡。军方媒体说，子弹并非由警方使用的枪械射出。而在星期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据报军方开实弹枪镇压，最少2死，超过20人受伤。监察团体表示，自军事政变以来，大约有640人被捕。一艘悬挂香港区旗的货船在直布罗陀对开水域爆炸，4名船员受伤。事发在星期五晚，载住超过11万吨煤炭的货船由美国巴尔的摩港出发，据报货船前方位置发生爆炸，船上载有19名中国船员，其中2名伤者身体分别40%和25%烧伤，需要送往西班牙的医院治理，另外2人就在船上接受治理。直布罗陀警方正是调查爆炸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 more， 将头像是轻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一啲励志嘅歌曲啊，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啊，我哋总系会有一啲嘅曙光，你会见到嘅。黑暗之后吓，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嘅开始，正如好似现在咁样啦，我哋都会见到晨曦曙光嘅。现时时间5:43啊，今日咧就系2月22号。今日天气方面咧，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上午5:00，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会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系啦，每年嘅春天都系噶啦，都会系比较有大雾啊咁。所以开始咧，有时喺呢个天气嘅字眼里边咧，就睇到话能见度较低咁啊。咁所以喺呢啲情况啊，蒙蒙一片嘅时候咧。揸车又要小心啦，有时我哋如果系你望到呢个维多利亚港，如果系都好大雾，春天嘅时候咧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吓。咁头先听到新闻报道啦，讲翻呢个东铁线嘅事啦，就港铁宣布啦，港铁宣布喺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回复正常啦。咁港铁话咧，寻日就已经按计划。完成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的相关工作，包括了往红磡方向的架空电缆铺设工程和架空电缆走线的微调程序，亦都进行了列车测试，就确保运作安全的。是啊，这些情况一定要迅速去进行啊。咁亦都方便咧，翻工嘅朋友们咧，朝早咧就要有呢个交通工具赶翻工。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谭咏麟的朋友，其实朋友呢都真的很重要的，你当然有些知己朋友就好了，不是那些什么猪朋狗友啊，能够跟你一起步行，即是步步向前，是有什么挫折他又扶你起身啊，这样这些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那我们在歌坛上呢都有很多一些的义气仔女的歌手，那有什么事呢都会走出来呢，就会是一些的鼓励声啊，带动呢大家呢就不要那么悲伤啊等等。譬如 Sam 都是啦，每一次有什么事的时候呢他都会出来呢去演唱啊筹款啊，这样。那近年啊这个疫情都试过啦，那而在再推翻去在2003年个沙士嘅时候咧，佢都系即系出过嚟咧，就系、是、唱一啲嘅励志嘅歌曲啊，就勉励香港人，我哋忘记过去嘅一啲嘅悲伤，喺难关之中重新振作。咁随即就宣布佢就正式复出啦。咁嗰阵时佢又复出开佢嘅演唱会，继续为即系香港人去打打气。一个喜欢唱歌的人，你说真如果退休其实真系心痒痒。就算你系普通一个市民，我哋去到退休年龄。有啲55啦，紀律部隊嗰啲，有啲60啦，咁60退休喺今時今日嚟講咧，都會係其實係比較後生嘅，仲可以一路做嘢噶嘛。呢、這個時候就人生嘅經驗係最豐富嘅時候，可以發揮你嘅所長。咁如果作為一個歌者，佢唔係一種好揾食嘅心態，而係真係又娛樂自己，又娛樂他人，又真係好想去繼續做嘢嘅。咁啊 ，Sam 所以就係咁樣樣啦。當年喺2003年嘅时候，沙士嘅之后咧，佢就推出咗呢一个继续微笑，而亦都带出咗呢个大溪地姑娘，系观音啊。 继续微笑，纵使悲伤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微妙人生，没有得不了，处辛苦月也轻笑，你会发觉重要事，原是渺小。 使惊恐困惑平分了，纵使心充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 微妙人生没有大不了，处辛苦月也轻笑，你会发觉重要事原是渺小，继续微笑，抹干心中眼泪回心笑，感激天主爱路长关照，痛苦终不慰寂寥，带着微笑，几多辛酸也仍然欢笑，上帝创造宇宙何骄傲，冥冥中一切有分晓，继续微笑，继续微笑，继续微笑，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咁啊，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系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啊嚟饮。但系咧，未讲呢啲咁嘅叫实际嘅之前咧，要讲思想嗰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咧，一系你喺个床度啊，即系起身嗰阵咧，思想嗰方面尽量系开心嘅，系可以培养一个好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个人个心情同埋个身体咧系会有个反应嘅。咁咧系会好好地面对成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利。 系啊，心情好咧，好紧要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做啲乜嘢都唔对路，乜嘢都会令到自己好掹整。呢个情况我都会，系人嚟噶嘛，系咪啊？咁呢排咧，其实喺年初七开始咧，政府就放宽食肆嗰个堂食时间，到晚上十点钟咧，限聚令嘅放宽嘅人数咧，又可以四个人一台啦。由美容院啊、戏院啊、健身中心等等十几个处所咧，都系开翻啦，咁样。咁咧就大家都真系好兴奋嘅，都真系即时约啲朋友，喂，好耐冇见面啦，食嘢倾偈啊，咁样。不过咧呢排咧呢几日咧，大家都应该系感受到嗰个安心出行嗰、那个系嘛？咁咧即系你要去到一啲嘅食肆嘅地方，或者有啲咩嘅地，即系嗰啲可能店铺入去嘅时候咧，你都系要嘟一嘟嗰个安心出行嗰个二维码。咁如果你未安装嘅时候咧，咁你就要系写一啲资料啦。咁有关人员咧就会俾啲嘢。俾你啊，请你写低你啲资料啊、名啊、电话啊咁，咁所以大家喺呢几日咧，可能有感受到，但系会觉得啊，即系有啲人会帮你，不如我同你安啦咁，但系咧你又发觉系安唔到，所以大家要 check 啦，即系正在使用嗰啲智能电话系咪即系适合安装咧？例如如果你使用 iPhone 5或者之前嘅型号咧，可能咧都会系遇到困难啦。咁佢最低嘅系统要求系 iOS 12或以上 ，Android 8或者以上嘅。咁所需嘅储存量就冇讲清楚，但系政府就话有关嘅数据会喺31日后咧就会自动删除，所以咧唔会占你大量嗰个储存嘅空间嘅。咁咧就会记录咧你个行踪。没有要求呢个位置嘅权限，唔会记录任何咧 GPS 嘅位置嘅资讯。咁其实主要咧就系爱嚟做一啲嘅记录啊，咁样。咁咧就呢个情况咧，就有啲朋友咧就系做过啦。啊，为屋企嘅长者啦，啊，尤其是啲后生仔啊，我同你安啦，爷爷嫲嫲咁嘅时候咧，我终于发觉原系安唔到嘅。咁点算咧？因为大部分可能有啲长者手机咧，你知啦，要悭噶嘛，用得咪用咯，唔使成日要换啲智能手机嘅。可能有部分可能有啲换啦。当你唔系即系适合嗰只机嘅时候，你真系做唔到。咁做唔到点算咧？唔通要政府每人派一部手机，咁又唔得喎，系嘛？咁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因为疫情嘅 期間咧，政府都使咗好多錢啦。咁但係又要呢個時候要記錄，係真係幾矛盾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啫，可以做到嘅就做啦，做唔到嘅就真係喺有關方面係好多嗰啲酒樓食肆啊，或者店鋪咧，就唯有都係即係特登請個人出嚟咧，就幫手去做呢啲嘢啦，睇住人哋登記，你都需要嘅啊。咁咧就預咗咁嘅心理咧，唔好次次覺得好煩啊，因為睇餸食飯啊，即係一個比喻，窮苦人家有得咁多錢買餸啦，咁就要都係睇餸食飯。如果你換唔到手機，就係咁樣啦。黑人的紅日安裝不到這個系統去安心出行的二維碼，其實是不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呢都為市民想一想了，做到所有的電話都能夠安得到，想一想計是不是舊的電話都可以呢，好了，轉頭回來繼續我們的清晨上來。 英超聯賽是榜首的曼城作客1-0小勝阿仙奴，積分榜優勢擴大至10分，曼聯主場3-1擊敗愛華頓，49分升上第二位。李斯特城作客2-1擊敗阿士東維拉，李斯特城同樣有49分，暫列第三位。韋斯咸主場2-1擊敗熱刺，安東尼奧同連加特上下半場各入一球，熱刺只能夠靠盧卡斯莫拉追回一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北纬10.5度，东经126.4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4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能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七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爱登记家庭， 我是婷婷， 我是成成。 由2月22号起，我们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和七时公后入面， 发挥爱登记家庭精神，将选民登记资讯带给大家，一起做个正叻的选民，记住留意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唉，究竟我几时先至可以揾到 揾女朋友啊？可以试下呢个交友 app 呢、啊、我都系呢。 唔系啊，我要揾埋藏喺呢个城市嘅长者友善元素啊。 哦，咁就简单啦，你去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灵活城市计划网页，就可以揾到18区长者友善资讯，多到你睇唔晒添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系早晨，早晨啊！要清清喉咙先讲嘢啊，通常咧都会有呢个习惯嘅。我哋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咧吓？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六点后嘅清晨爽嚟。今日系2021年2月22号啊，农历系正月十一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02。咁啊，头先讲呢个安心出行啦吓，要嘟嗰个二维码啦。咁啱啱嘅星期六日，可能大家都遇到呢啲问题，有啲嘅手机安装到嘅就可以，有啲唔得嘅咧就要写纸仔。有时都好似即系觉得几烦，如果你有赶时间呀吓。咁呢个咧就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啦？有啲未安咧就可能就想安啦。啊，原来政府呢个 apps 咧要起码系 Android 8或者系 iOS 12咧先至安到噶。咁所以用紧旧款嗰啲智能手机嘅朋友咧，就只能够用呢个登记嘅方式系进入某啲场所。咁如果暂时解决唔到啲咩办法咧，就唯有你系预早少少时间就去做啦。如果你要登记嘅话，可能喺即系如果你嗰个食肆嘅地方好多人咧，要排长龙啊，真系几弊。咁或者嗰度都会 騰出多啲嘅時間，俾幾條隊你喺度排隊啦。咁睇下，如果有錢就換電話啦，冇就好難嘅喎，真係嗬。咁睇下當局、政府當局可唔可以諗諗計啦？睇睇而家嘅天氣方面咧，就係天晴啦，早上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温暖，最高温度25度，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嘅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噶。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的朝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又系阿丁叶君耀啦。早晨啊，丁！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擘大眼起身咧，大家听见我哋讲嘅咩日子，或者你睇住嗰个日历咧，你都觉得几好、啊，好意头、 啊。222啊！ 三条二，希望做任何事都好容易咁样。 系啦，其实过完年咧，我个心情仍然系好过年啊。 喂，应该嘅。其实我哋有呢种。咁嘅興奮呢個心情先好嘛嚇，咁、今日都係正月十一，都未過正月十五，仲係有呢個農曆年嘅氣氛， 仲係過緊年㗎、 啊。雖然有啲朋友就話，都冇乜氣氛啦，尤其是今年，唔緊要啊，呢啲氣氛啊、心情咧係你自己俾自己， 可以調教嘅，係啦， 係啦。咁喺呢個農曆年期間咧，就咁啱都係阿丁同我哋繼續做緊呢一個環節啦。咁如果係鐘志光咧，就可能講翻啲中式嘅文化嘢，配合翻新年。但係你咧，雖然係西方。都可以有一啲好開心嘅嘢同我哋分享。 西式甜品啊嘛，係 啦，冇錯。今日會同我哋講啲咩咧嚇？ 嗱，新嘅一年，新嘅開始啦。嗱，雖然我已經唔算年輕啦，從來都唔係靚仔，唔再係靚仔啊，但係咧，我對外邊世界咧仍然充滿強烈嘅好奇心啊。 喂，其實係好嘅喎，你有呢一種好奇心，即係你不斷去追尋一啲嘢，咁你個人先至會進步啊嘛。 咁啊，我曾經教過中學同大學啦。我觉得做教师呢同好多职业呢有一样嘢好唔同嘅。 边一样嘢呢？ 嗱，有个几月嘅暑假，嗱呢段时候咧，即使老师咧唔去出边外地旅行啦，至少咧要读翻几本书，吸取一啲咧外界最新最有用嘅知识，然后同学生分享嘅。 哦，咁啊 ，Danny 嘅讲紧你以前做教师嘅嗰段时间咧，你系咁样做嘅。 嗯， 嗱嗰阵时有时间去睇书啦，有时间都要去下海外睇下嘢， 吸下新嘢啊。 吓，不过而家咧就暂时真系啲教师都唔可以系利用暑假去飞去第度啦，而家都。停曬啦！ 好彩有網絡世界嚇。 係嗱，你講開話即係睇書啊、教書咁樣咧，尤其是做老師咧，我覺得咧，你睇完本書，你去教學生嘅時候咧，都係應該係比較用靈活嘅手法，唔係依書直説啊。咁你吸收咗啲新嘅嘢，消化咗之後咧，你就將你啲新嘅養分咧，去滋潤翻啲學生。咁學生有新嘢學嘅時候咧。又会开心好多吓， 梗系啦。嗱，其实我喺课堂所分享嘅咧，唔系全部都系我自己个人经验嚟嘅。嗱，其实自己嘅经历咧，始终有限。咁咧，我啊中意睇书咧，就系因为咧可以将前人嘅精华咧化成自己同埋学生嘅养分啊。咁我记得喺加拿大咧就睇华文报纸啦，好中意睇阿华叔嘅专栏嘅。 系咪即系司徒华？ 冇错啦。咁其中有次咧，佢又奉劝咧。教书嘅同行啊，要用心，但系唔可以上心啊！ 即系咩意思呢？ 哦，即系咧，你可以用心教，但系千祈唔好咧过分投入啊！ 要用心，但系又唔可以上心。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咧，大家就自己细细去咀嚼一下，谂下点解啦？因为个人嘅谂法唔同吓。嗱，咁你讲起话阅读咧，即系今日你亦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书本嘅知识啦，系嘛？ 是啊，一个意大利作家的一篇散文，咁呢个作家咧就叫做 Umberto Eco 啊，咁台湾的翻译咧系叫安伯托 艾可。咁艾可咧本身咧佢就唔係教書嘅，但係咧佢對教學咧好有心得。嗱，雖然咧佢喺西方國家咧就出名係一個藝術評論家，但係咧絕對唔曲高和寡嘅，用詞簡單，內容又好貼地，緊貼時勢嘅。佢嘅文學作品咧被拍成非常賣座嘅電影，主角咧仲揾咗新康納利啊！ 哇！喺揾得新康納利做主角嘅，咁呢套戲嘅劇本就梗係唔簡單㗎啦嚇。 嗱，呢套戲咧係改編自艾可咧80年代初一本小説，叫做《The Name of the Rose》。咁啊，新康納利咧飾演一個傳教士啊，係由梵蒂岡派嚟嘅。佢要負責調查咧14世紀意大利一間修道院啊嘅一連串謀殺案。咁、那個尾段咧嗰一幕咧，我最難忘噶啦。 點樣噶？ 啊，因為修道院咧暗藏結構複雜嘅樓梯啊，就好似永遠不停上上落落，產生錯覺嘅 Penrose Stair 啊，設計精密嘅建築物同詭秘嘅劇情咧。互相呼應， 哇！聽落咧都好似充滿懸疑同埋好緊張咁樣喎。 係啊，嗱，中意緊張嘅聽眾咧，真係有機會要睇下啦。 嗯， 除咗經典文學咧，艾可咧仲寫咗兩本咧藝術評論經典嘅，分別係《History of Beauty》同埋《History of Ugliness》，由古典社會至現代，探討何為靚。同丑嘅藝術表達同文化網絡嘅，不論係英文版定係中文版，圖文並茂，精簡又多圖片睇，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睇下啦。 嗯，咁今次咧就阿 Dan 會同我哋介紹一篇咧，係咪相對較為容易明白、簡單貼地嘅散文呢？ 冇錯，由80年代初咧，佢已經為意大利報章咧寫專欄噶啦。嗱，今日都帶咗呢本書嚟啊，錢啊， 都幾厚喎。 啊，其實好似一個拳頭咁厚到啦。 可能你睇慣啦。 嗱、呢本書咧就叫《Chronicles of a Liquid Society》，就係結集咗咧佢幾十年來寫嘅散文，每一篇咧就只有幾百字。英文翻譯咧，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嗱、今次咧我就揀咗一篇文章啦，係佢2007年寫嘅，題目咧就係、是、What's the point of having a teacher？ 老師仲有咩用呢？ 哇！呢、這個問題都幾尖鋭喎、 啊。嗱，首先閱讀李明大師嘅任何作品，任何年齡歧視嘅偏見都要掉落垃圾桶。 嗯， 雖然咧佢寫呢篇嘢嘅時候咧已經75歲啦，但係睇佢嘅文筆滲出嚟嘅價值觀，絕對唔會 outdated， 即係咧唔老餅啊！ 即係佢好前衛啦，係咪？ 嗯， 不如你舉一啲例子，等我哋明解多啲啊！ 就攞呢篇文章嘅第一個段落，內容咧大概係咁嘅， 關於希凌老師嘅各類文章。有一篇简直是难以用欺凌来形容，直头是冒犯啊。话说有一个学生上堂的时候想玩老师，他就敢问啦，唔好意思啊，在网络世界的年代，老师仲有咩用呢？ 艾可认为呢个学生呢是讲出真相，亦都困扰了老师这个行业呢至少20年的啦。學校咧就曾經負責教育啦，即係將基本嘅常識事實，由小學嘅乘數表啊，至到初中介紹馬達加斯加嘅首都，甚至高中啊講30年戰爭啊，未進入網絡年代咧，以前嘅電視啊、收音機，甚至電影嘅來臨咧，小朋友咧已經喺學校以外好多途徑咧已經學到好多嘢噶啦。咁咧，艾可咧就回忆啦。 我爸爸唔知道广岛喺日本，地球上有一堆岛聚叫做所罗门群岛。对于德国特雷斯顿，我爸爸只会有好含糊嘅认识。从意大利作家嘅故事认识亚洲某一处。有个地方叫做印度。1940年代以上种种的知识，我自己可以从收音机和报纸的地图知道。下一代就已经可以看电视认识挪威的峡湾、戈壁沙漠、 蜜蜂点样传播花粉，最巨型的恐龙所谓 T-Rex 外表是点嘅样子，新世代已经知道一切。天上的大气层，陆地上的澳洲树熊，位于中东的伊拉克、阿富汗等等，或者今日的学生不知道干细胞准确地是什么，但是至少他们都听过啊。但是我的年代的科学老师，干细胞是什么都未听过啊。这样老师还有什么用啊？ 艾可承认这名学生发问这个问题呢，是指出了一个真相的。老师的责任是两方面的， formation 和 information， 即是呢一个普通传授知识的课堂呢怎样变得动听和有吸引力嘛。决定因素呢不是吸收事实和数据，而是持续对话、意见交流，讨论下咧喺学校学到啲乜，同埋外边世界发生紧啲乜啊嘛。 嗯，咁啊，艾可咧佢就承认啊，电视话俾我哋知伊朗发生紧咩事，但系只有学校能够解释。发展到今时今日嘅地步咧，就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嘅文明，而唔系格陵兰。咁你可以话大把专家喺电视评论呢啲世界大事，但系就只有学校咧可以深入咁讨论一下呢啲电视节目入边讲过啲乜。咁啊，艾可咧佢又话咧，大众传媒讲咗好多嘢俾我哋知，传播各种价值，学校需要知道呢啲价值系点样去传播出去，评审佢哋嘅说法，同埋喺印刷传媒同电视里边强调嘅论据。仲有咧就系调查传媒公布嘅资讯，例如话除咗老师，仲有边个可以指出电视里边睇到嘅英文错误嘅读法咧？咁 啊，艾可就话啦，有咗收音机同电视啊，学生咧唔可以话咧佢哋已经唔再需要老师噶啦，又或者老师嘅地位咧已经被传媒所取替。换句话讲，学生所讲嘅依家老师仲有咩用呢个讲法呢？喺互联网呢，佢哋好容易揾到叙利亚、三十年战争啊，无数各种题目嘅讨论。喺网上揾到嘅资讯呢，已经远远超过呢任何老师嘅知识范围啦。艾可提醒读者啊，有一点呢个学生呢係完全忽略咗嘅。 互联网能够话俾我哋知一切嘅事物，除了怎样搜寻、过滤、选择、接受和拒绝资讯，任何人只要有良好的记忆，都可以储存大量的资讯。 根据艾可他所说，人是可以选择有些什么值得去记，以及什么不值得去记的。而这种做法就是一个微妙的艺术。即是 有啲人读咗好多书，但系无知；同埋有啲人冇接受正规教育，但系又识好多嘢，就系呢两种人嘅分别啦。现代嘅教育问题关键就系老师自己有时都唔知点样去教授，唔识得选择资讯嘅艺术，但系至少他们知道什么是应该知道，就算他们给不到准确的指引，老师至少做个榜样，尝试去比较评估互联网各种资讯。互联网只是能够提供资讯，但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需要老师去解释个中的因由的。如果学校还未准备应对这个互联网世界，他们必须要装备好自己去进行这项任务的。 嗱，艾可嘅文章讲到呢度咧，就令我谂起咧香港一个奇怪嘅现象啊。嗱，不论系初中、高中，即使系大学嘅 tutorial 啊，大部分时间咧都系老师讲课嘅，老师咧就好用力咧尝试刺激同学去发问，啲同学咧。大部分咧係冇問題嘅， 即係冇嘢問啦。 係啊，就算上到大學碩士課程啊，學生上堂咧都係冇乜問題嘅。 嗯， 但係離開班房咧，喺條走廊嗰度咧，就窃窃私語啊，又好大聲咁講嘢啦。 係字字浸好多嘢講啦嚇。 係啦，嗱，相反，我喺美國、加拿大觀察到嘅現象咧，就係學生咧爭住問問題。老师咧反而系好大力咁尝试咧抑制学生咧唔好乱咁发问。 嗯， 而之前咧本地某个传媒咧就走咗去以色列做访问啦，就发现咧当地嘅老师同学生咧都非常欢迎热烈讨论嘅。 即系大家都有翻咁上下，我又中意问，你又中意答。 系啦，乜都拗翻餐嘅，系啦， 嗯， 甚至咧挑战权威嘅观点。嗱，以色列咧富强啊，喺咁短时间里边建国，亦都系。最多諾貝爾獎得主，強烈嘅好奇心同熱情討論咧，可能係佢哋嘅成功關鍵啦。 嗯，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重點嚟嘅，大家都要思考一下。其實好多嘢咧係互動啊，你先至可以一路尋求多啲答案出嚟。 真理就越辯越明啊嘛。 嗱，大家明白到啦嚇，即係每一次聽咧，我哋都可以攞到啲重點。 嗯， 我哋要不斷尋求呢個學問，係要多啲互動。嗯，好啦，唔該曬 Dan。咁有啲乜嘢歌又可以配合今日呢個話題咧？你即係帶出呢篇散文啊？ 嗱，呢一集咧，我介紹意大利作家艾可嘅一啲教學心得啦，建議老師點樣教學生分辨網絡嘅資訊，培養思考嘛。我就想分享一首歌關於思考嘅，係， 嗯， 來自咧1939年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入面其中一首歌，就講咧。全個身咧塞滿曬禾杆草嘅稻草人啊，佢係冇腦嘅。咁咧佢就話：如果佢有個腦，佢會做咩呢 ？If I only had a brain。希望大家中意 啊，非常之好喎！咁喺呢個農曆新年，其實即係我哋都要係諗下點樣去進步噶嘛，每年都 係啊。 咁聽呢只歌咧，大家就一路思考下咯。 係啊，寫揮春我都諗住寫多多思考啊。 咁啊，揮春其實都寫咗噶啦， 係咪？ 即係你係寫得好多呢，這個 出年用啊，或者我而家寫定啊。 即係因為而家你咁樣突然間忽發奇想，係咪？ 係啦 ，If I only had a brain， 係啦。 嗯 ，OK， 咁啊，唔該曬 Dan， 咁亦都完成咗我哋呢一個月份。你所同大家去分享嘅一啲嘅内容啦， 下次四月见咯， 四月复活啦 ，yes 复活啦， 好，语重心长， 系啊系啊， 好，唔该晒 Dan， 拜拜， 好，拜拜。I could while away the hours, conferring with the flowers, consulting with the rain. In my head, I'd be scratching while my thoughts were busy hatching if I only had a brain. I'd unravel every riddle.For any individual in trouble or in pain. With the thoughts you'd be thinking, you could be another Lincoln if you only had a brain. Oh, I tell you why. The ocean's near the shore. I could think of things I never thought before. And then I'd sit and think some more.I would not be just a nuffin', my head all full of stuffin', my heart all full of pain. I would dance and be merry, life would be a ding-a-dairy if I only had a brain.就有少少时间到新闻报道就嚟结束节目，提一提大家啦。长者道路安全运动咧都好多嘅驾驶安全 tips 嘅，例如话如果你嘅身体好疲倦、不适或者情绪欠佳咧，就不应驾驶，切勿酒后驾驶啊！酒精饮品会加深你嘅疲倦，使你嘅驾驶能力显著下降。如果驾驶嘅时候受到酒精影响，佢嘅程度达到使你冇能力妥当地控制汽车。咁啊，属于违法噶。好啦，多谢你收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港铁宣布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回复正常。港铁指，昨日已经按计划完成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的相关工作，包括往红磡方向的架空电缆铺设工程和架空电缆走线的微调程序，并已经进行列车测试，确保运作安全。农历新年假期过后，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俾学生回校参与面授课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当局容许人数唔多于全校三分一。至于几时可以俾所有学生翻学校，要视乎疫情发展。教育局早前话，如果学校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每两星期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相关学校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杨润雄在节目上面说，有关做法属于自愿性质，过去在学校爆发的个案不多，暂时没有充分理据强制所有老师恒常检测，但是他鼓励老师自行接受病毒检测。杨润雄又说，今年中学文凭试的四科主科考试，考生主要会在自己就读的学校应考，万一有事要联络家长，工作将会更容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结束伊朗的访问，他表示谈判取得良好和合理的结果，机构将会继续进行三个月的必要核实工作，持续监察伊朗的核子活动，不过监察工作有所减少。伊朗认为谈判富有成果，重申美国应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总统鲁哈尼要求美国取消制裁是合法和理性。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报道，拜登政府考虑放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伊朗实行的制裁的可能性，以便恢复与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另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正是与伊朗展开沟通，要求伊朗释放被扣押的几十名双重国籍人士。缅甸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示威持续，示威组织号召在今日发动大罢工。缅甸国营传媒发布军方的声明，批评示威者策划在今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是煽动无政府状态，将年轻人推向抗争，警告这样做会导致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表示，一直容忍和以最低武力应对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强调一直以合法和国际做法维持治安。示威至今造成三人死亡，月初在示威入面中枪，日前证实不治的女示威者昨日出殡。军方媒体说，子弹并非由警方使用的枪械射出，而在星期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据报军方开实弹枪镇压，至少两死，超过二十人受伤。监察团体表示，自军事政变以来，大约有640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2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农历新年过后，疫情反复，昨日有20宗确诊，6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指源头不明个案一直没有大幅下跌，有些令人担心。有专家亦都指，过去几日新型冠状病毒的繁殖率有上升趋势，呼吁大家